事情如不顺，今日问题如不尽，像圈中圈，了断也了不断。若今日你倦了，颓然开，容许我送赠了，准我漫漫长路没端亦如初恋。今日热情燃不尽，就算怎都好，你愿我更加愿，共跨进冷及暖，甜和酸，才可以算是共存。能共患难，才是认真的友缘。抬头吧，相信爱你便能飞。敢交着你会创出传奇，变幻人生是避无可避，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。抬头吧，黑暗过会是神气，怀着乐观总有转机。今天珍惜今天，仿仍望我心所爱的你。我已仿佛会飞，像明日一样，今日任何日一样，就算怎辛酸，爱护你我甘愿。没拣择冷或暖，甜和酸，晴天与季节或缘，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。抬头吧，相信爱你便能飞，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。变幻人生是避无可避，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。抬头吧，黑暗过会是神气，怀着乐观总有转机。今天珍惜今天，仍凝望我心所爱的你。任翱翔天和地，抬头吧，相信爱你便能飞。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，变幻人生是避无可避，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。抬头吧，黑暗过会是神气，怀着乐观总有转机。今天珍惜今天，仍凝望我心所爱的你。你眼睛欠我飞。